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101集。陈泽明得到绿岩的死讯时，正在追杀绿岩的路上。之前陈泽明已经派出了五队人马，从各个方向用各种方式堵截自己的宿敌，这是第六队。这样赶尽杀绝的做法在他的用兵史上绝无仅有。他眼中那种仿佛有深仇大恨，非要斩对方于几下才肯罢休的杀气，让众人都觉得讶然。紧跟在他身后的陆从云深感忧虑。追击的这一路上，陈泽明很少休息，每每陆从云从睡梦中睁开双眼，左右张望，总寻得到陈泽明骑马立在坡前的身影。他不知道在望什么，那修长的身躯似乎化成了一块顽石，在星空前一动不动。陆从云顺着他的视线，只看得到无边无际一片平静而广阔的大地。 大人自追击以来总是甚少休息，长途征战本就辛苦，大人再这样下去怕是会伤身。 我现在就是躺下来也睡不着了，大概是太兴奋了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陈泽明坐在大石上微笑，目光中有什么东西在隐约闪烁。陆从云看得出他的确是激动的，习惯了战场的人都有一种嗜血的本能，这本能使得陈泽明面上的神情生动异常，与在京师时的沉默寡言判若两人。而让陆从云诧异的事情还远不止于此，野战中的陈泽明与守城时相比，就像是从冬眠中苏醒了的毒蛇，他突然间恢复了灵巧和生机，一路尺就能正中敌人的要害，那种频频出现的精准度足以让所有人心生畏惧。他安排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平平常常，毫无奇特之处，然而事到临头你会发觉敌人正按着他的所思所想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每一步，那么多的可能性他就是能看出敌人将要选的那种。陆从云对陈泽明这种对对手的深刻了解、精准预判的能力叹为观止。陆从云自幼熟悉兵法，他知道要做到这样的境界，暗中不知要花多少心血。所谓举重若轻，并不代表那东西真是轻的，而是举的这人的手段与旁人不同。陆从云觉得自己很幸运，天朝第一名将和匈奴第一名将，这样的高手对决不是所有人都有运气遇上的。他仔细观察陈泽明的每一个部署，揣测其作用，再在实战中一一印证。同样，匈奴方绿岩的及时应对也让他大开眼界。每当空闲下来，他会想象如果是自己该怎么化解陈泽明的布置，这其中的所得和乐趣让他兴奋不已。这样的思考方法一旦固定下来，便成为了一种良好的习惯，他因此而获得一步步往前走的能量，超越自己的对手和朋友。若干年后，在他也能成就传世威名的时候，他依然能够从中获益。而此时，在探子回报了匈奴主帅病故的消息后，陆从云却没能从陈泽明的脸上看到预料中的喜悦笑容。陈泽明在片刻的沉默后平静地挥手说收兵，他的声音中固然是如释重负，却也同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黯然。陆从云惊讶地看着他，这数日以来无论如何都要置绿岩于死地的人不正是陈泽明吗？在京城中，几天后萧定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反复看着那张纸，面上渐渐浮出了笑容。他召来杨如钦给他看那张急报，杨如钦立刻明白了他的潜台词，绿岩的死平衡了匈奴单于之子安图和阿斯之间的实力落差。 晋王请奏，要求杨庄退兵800里，给匈奴一个内讧的机会。 殿下想的甚是周详， 也未必就是他想。 萧定面上阴晴不定，有些出神，那样子说不清是喜还是恼。 你怎么看陈泽明打的这一仗？ 以五千牵制十万，真可谓用兵如神。可真正重要的是，这一战居然逼死了匈奴右贤王绿炎，这才是真正的战果。绿炎是匈奴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偏向谁，谁就可能做匈奴的单于。如今这个格局已经破了，接下来的匈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无论是哪一个，臣以为对天朝都有益而无害。 你觉得他出征时是不是便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臣就不知道了。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这局势十天前又有谁能想得到呢？ 纵然想到，也不是人人做得到。陈将军不负天朝第一名将之名。 萧定突然想起陈泽明临行前的那一吻来，皱起眉头冷笑。 哼，把李子面子都不要了，这么大的决心做什么做不了。 杨如钦一愣，正在想这话是什么意思，旁边太监来禀说是御医到了。萧定复辟后身体一直不佳，整天手足都如冰一样冷，天气稍微冷一些便开始咳嗽。御医诊断之后说是肺腑间有股古怪的寒气，萧定才说自己大概是中了毒，到底怎么中的他不提也没人敢问。好在那毒虽然古怪，却似乎并不致命，御医们用尽手段慢慢调理，居然好了很多。每日御医院都要派人过来，萧定与杨如清再聊了几句，那边御医已经开了药方。萧定将那御医换过来，取了药方看了一看。 怎么又加药了？ 圣上近期劳累，需要多休息，是已加了两味安神的药。 嗯，你去正式院与他们商议，可以让军队佯退。靖王，叫靖王带些兵马回来吧。 万岁要留陈泽明独掌此后的情况？ 陈泽明刚逼死蛮子们的右贤王，威名大盛，拿来放在边境上威慑他们，可不正好？ 让陈将军独自掌兵，这可是莫大的信任。陈泽明这一战居功甚稳，居然打动了万岁，正式院只怕还是要哗然一片的。不过万岁既然这么说了，看来是已有要自己摆平那些老顽固的意思了。只是这些话居然是万岁自己说出来的，真让人想不到。 待出了殿，杨如清唤住御医询问情况。 禀告杨大人，这毒很是奇怪，并不霸道，似乎是分次服的，所以万岁心肺间中毒最深，其他三脉次之。如今已经护住心经肺经，正用药慢慢将毒拔出来，这期间也不知道到底要用时多久，但圣上的情况还是一天好过一天，就是要记得忌口，解大喜大悲，解辛劳伤神。 哦，好的，我知道了，去吧。 萧定躺在榻上朦胧睡去，隐约又看到了陈泽明站在丹壁之下，甲胄未除，一身尘土也没拍干净。这一幕似曾相识，正是出征前他来请战的那时候。他也知道这是做梦，心想接下来自己似乎是吻了他。这么一想，心中大动，忍不住伸手要去摸他的脸颊，临到面前却改了主意，将那个人的双眼挡住。 若是敷衍应付朕，便诛你九族。 臣不敢。 这可真像那小子说的话呀。 萧定在梦中再看他双唇张合，不禁想起那种触感来，心痒难耐，却又恼又怒。 你哪里不敢了？你就这么小看朕？料定朕非得要要挟你一番？这江山是朕的，朕难道不应该尽心尽力吗？你做那个逆来顺受的样子给谁看啊？ 这么想着，真是心头发狠，恨不得能立时咬他一口，将脸贴过去。迟疑了片刻，到底只是吻了下去。彼此刚一相触，果然温软异常。正此刻，突然听到耳旁一声响，萧定惊得一震，立刻醒了。睁开眼，却是一个工人失手打翻了灯盏。萧定一身燥热，恼怒的不行，叫人过来抽了那工人十个嘴巴。还觉得怒意难消，左右工人都惊慌难言。萧定又突发奇想，环顾看了看，指着一个端正些的太监说： 你过来。 万岁！ 过来点，停下来，身子直起来。你想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 啊！那太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犯迷糊呢。萧定已经抬起他的脸，俯身过来。那太监惊得呼吸也没了，眼看两张脸已经近在咫尺，萧定却停住了，瞥了那太监一眼。 你在干嘛？ 只见那太监把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整个人僵得像根木头。这么一看，真是连那点清秀也看不出来了。听到万岁这句话，那太监吓得浑身一颤，立刻把双眼紧紧闭上。被这么一搅和，萧定只觉得败兴至极，那身燥热也早就退了。他坐了回去，突如其来的烦躁往那太监身上踢了一脚。 滚！ 是。 那可怜的太监哪知道萧定瞬息万变的心思，见他轻而易举地饶过自己，庆幸不已，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 怎么会做这样的梦？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蒋群岭。